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想要和你分享的主题呢，是复杂度分析的第一篇，如何分析统计算法的执行效率和资源消耗。我们应该都知道，数据结构和算法解决的就是快和省的问题。也就是说，怎么让代码运行得更快，怎么让代码更省存储空间。所以说呢，执行效率是算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指标。那我们该如何衡量代码的执行效率呢？这就要用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时间、空间复杂度分析。其实只要讲到数据结构和算法，就一定离不开时间、空间复杂度分析。我个人认为，复杂度分析是整个算法学习的精髓。只要掌握了它，数据结构和算法的内容，基本上你就掌握了一半。复杂度分析实在是太重要了，因此我准备用两节课的时间来讲。希望你学完了这个内容之后，无论是在任何的场景下，面对任何代码的复杂度分析，都能做到游刃有余。那我们为什么需要复杂度分析呢？你可能会有些疑惑，说我把代码跑一遍，通过统计监控就能得到算法执行的时间以及占用的内存，那我为什么还要做时间空间复杂度分析呢？这种分析方法能比我实实在在跑一遍代码得到的数据更准确吗？其实我可以肯定地说，你这种评估算法执行效率的方法是没有问题的。有很多书还给这种方法起了个名字，叫做事后统计法。但是这种统计法有非常大的局限性。首先，测试结果非常依赖测试环境。在测试环境中，不同的硬件会对测试结果有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我们拿一段同样的代码，分别用 i9 处理器和 i3 处理器来运行。不用说，你肯定知道 i9 处理器要比 i3 处理器执行的速度快很多。还有比如说，原本在这台机器上 A 代码执行的速度比 B 代码要快，等我们换到另外一台机器上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完全相反的结果。其次，测试结果受数据规模的影响很大。后面我们会讲到排序算法，这里我先拿它来举个例子。对同一个排序算法，但排序数据的有序度不一样，排序的执行时间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有些极端情况，如果数据已经是有序的，那排序算法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执行时间就会比较短。除此之外，如果测试数据规模太小，测试结果可能无法真实的反映算法的性能。比如说，对于小规模的数据排序，插入排序可能比快速排序还要快。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不用具体的测试数据来测试，就可以粗略的估算算法的执行效率的方法。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时间空间复杂度分析方法。算法的执行效率，粗略的讲，其实就是算法代码执行的时间。但是，如何在不运行代码的情况下，用肉眼得到一段代码的执行时间呢？文稿这里有一段非常简单的代码，内容是求1加2加3一直加到 n 的累加和。你可以先来估算一下这段代码的执行时间。我们从 CPU 的角度来看，这段代码的每一行都在执行着类似的操作，也就是读数据、运算，然后写数据。每行代码对应的 CPU 执行的个数、执行的时间都不一样。我们这里只是粗略的估算，所以我们可以假设每行代码执行的时间都一样，也就是单位时间 unit time。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这段代码的总执行时间是多少呢？第二、三行代码分别需要一个单位时间的执行时间。第四五行都运行了 n 遍，所以需要 2n 个单位时间的执行时间，所以这段代码总的执行时间就是 2n 加2个单位时间。那可以看出来，所有代码的执行时间 tn 与每行代码的执行次数是成正比的。按照这个分析思路，我们再来看一段代码，你只要点击文稿就可以看到这段代码了。我们依旧假设每个语句的执行时间是单位时间，那这段代码的总执行时间 t 括号 n 是多少呢？第二三行代码每行都需要一个单位时间的执行时间，第五六行代码循环执行了 n 遍，需要 2n 个单位时间的执行时间，第七八行代码循环执行了 n 的平方遍，所以需要2乘以 n 的平方个单位时间的执行时间。所以整段代码总的执行时间 tn 等于2乘以 n 的平方加 2n 加3的单位时间。 尽管我们不知道单位时间的具体值，但是通过这两个代码执行时间的推导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就是所有代码的执行时间 t 括号 n 与每行代码的执行次数是成正比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律总结成一个公式，那这个规律就是 T 括号 N 等于大 O 括号 FN。 我来具体解释一下这个公式，其中 T 括号 N 我们已经讲过了，它表示代码执行的时间， N 表示数据规模的大小， FN 表示每行代码执行的次数总和。因为这是一个公式，所以用 FN 来表示。公式中的大 O 表示代码的执行时间， T 括号 N 与 FN 表达式成正比。所以在第一个例子当中， TN 等于大 O 括号 N 加2，第二个例子当中 TN 等于大 O 括号2乘以 N 的平方加 2N 加3。这就是大 O 时间复杂度表示法。大 O 时间复杂度实际上并不具体表示代码真正的执行时间，而是代表着代码执行时间随着数据增长规模的变化趋势，所以也叫做渐进时间复杂度，简称时间复杂度。当 N 很大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1000、1万，而公式中的低阶常量系数三部分并不左右增长的趋势，所以都可以忽略。那我们只需要记录一个最大量级就可以了。如果用大 O 表示法表示刚刚讲的那两段代码的时间复杂度，就可以记为 TN 等于大 O 括号 N,TN 等于大 O 括号 N 的平方。我们刚刚介绍了大 O 时间复杂度的由来和表示方法，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分析一段代码的时间复杂度呢？在我这儿有三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可以分享给你。第一，只关注循环执行次数最多的那段代码。我刚刚说了，大 O 这种复杂度表示方法只是表示一种变化趋势，我们通常会忽略公式中的常量、低阶、系数，只记录一个最大阶的量级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在分析一个算法、一段代码的时间复杂度的时候，只需要关注循环执行次数最多的那段代码就可以了。注意，这个很重要，我再强调一遍，我们在分析一个算法、一段代码的时间复杂度的时候，只要关注循环执行次数最多的那段代码就可以了。所以这段核心代码执行次数的 N 的量级就是整段代码的时间复杂度。为了方便你理解，我还拿前面的例子来说，你要是记不太清刚刚的例子，可以点击文稿继续来看这段代码。其中第二行、第三行代码都是常量级的执行时间，与 N 的大小无关，所以对于复杂度并没有影响。而循环执行次数最多的是第四行、第五行代码，所以这块的代码我们要来重点分析。前面我们也讲过，这两段代码分别被执行了 N 次，所以总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 第二个方法就是加法法则。那什么是加法法则呢？我先告诉你结论，就是总复杂度等于量级最大的那段代码的复杂度。这句话怎么来理解？我依旧借助具体的代码来帮助你分析，你可以先打开文稿自己试着分析一下，然后再往下看一看跟我的分析思路是不是一样。这段代码我们分成了三部分，分别是求 SUM1、SUM2、SUM3。 我们可以分别分析每一段的时间复杂度，然后把它们放到一块，再取一个量级最大的作为整段代码的复杂度。第一段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这段代码循环执行了100次，所以是一个常量的执行时间，跟 N 的规模无关。这里我要再强调一下，即便是这段代码循环了1000次、1万次，只要是一个已知的数，跟 N 无关，照样也是常量级的执行时间。而当 N 无限大的时候就可以忽略，尽管它对代码的执行时间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回到时间复杂度的概念来说，它表示的是一个算法执行效率和数据增长规模的变化趋势。所以说不管常量的执行时间多大，我们都可以忽略掉，因为它本身对增长趋势没有任何的影响。那第二段代码和第三段代码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答案是大 O 括号 N 和大 O 括号 N 的平方。我估计你应该很容易就能分析出来，那我在这儿就不多啰嗦了。综合这三段代码的时间复杂度，我们取其中最大的量级，所以整段代码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 的平方。也就是说总的时间复杂度就等于量级最大的那段代码的时间复杂度。那我们将这个规律抽象成公式放在了文稿里，你可以点击查看。我们给这条规则起了个名字，就叫做加法法则。三、乘法法则。嵌套代码的复杂度等于嵌套内外代码复杂度的乘积。我刚刚讲了一个复杂度分析中的加法法则，那在这儿还有一个乘法法则，类比一下你应该能猜到公式是什么样子吧，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这个公式。 也就是说，假设 T1 括号 n 等于大 O 括号 n， T2 括号 n 等于大 O 括号 n 的平方，则 T1 括号 n 乘 T2 括号 n 等于大 O 括号 n 的三次方。落实到具体的代码上，我们可以把乘法法则看成是嵌套循环。我举个例子来给你解释，这里还有一段代码，建议你最好是打开文档看着代码，然后听我下面的分析，这样你就会非常清楚的明白。 我们先单独看 CAL 函数，假设 F 只是一个普通的操作，那第4到6行的时间复杂度就是 T1 括号 n 等于大 O 括号 n， 但 F 函数本身不是一个简单的操作，它的时间复杂度是 T2 括号 n 等于大 O 括号 n， 所以整个 CAL 函数的时间复杂度就是 T 括号 n 等于 T1 括号 n 乘 T2 括号 n 等于大 O 括号 n 乘 n 等于大 O 括号 n 的平方。 所以我刚刚讲了三种复杂度的分析技巧，你不用刻意去记，因为复杂度分析这个东西关键在于熟练，你只要多看案例多分析，就能做到无招胜有招。虽然代码千差万别，但是常见的复杂度量级其实并不多。我稍稍总结了一下，下面的这些复杂度量级几乎涵盖了你今后可以接触到的所有代码的复杂度量级。我们按数量级递增来排列，它们依次是常量级大 O 括号 1， 对数级大 O 括号 log n， 线性级大 O 括号 n， 线性对数级大 O 括号 n 乘以 log n， 平方级大 O 括号 n 的平方，立方级大 O 括号 n 的立方， k 次方级大 O 括号 n 的 k 次方，指数级大 n 括号2的 n 次方，阶乘级大 O 括号 n 的阶乘。对于这些复杂度量级，我们可以粗略的分为两类，分别是多项式量级和非多项式量级。其中非多项量级其实只有两个，大 O 括号2的 n 次方和大 O 括号 n 的阶乘。我们把时间复杂度为非多项式量级的算法问题叫做 NP 问题，也就是非确定多项式问题。当数据规模 n 越来越大的时候，非多项式量级算法的执行时间就会急剧增加，求解问题的执行时间就会无限延长。所以其实非多项式的执行复杂度的算法是非常低效的算法，因此关于 NP 时间复杂度我就不展开讲。这里我们先来看一看几种非常常见的多项式时间复杂度。第一种是大 O 括号1，首先你要明确一个概念，那就是大 O 括号1只是常量级时间复杂度的一种表示方法，并不是指只执行了一行代码。比如文稿里的这段三行的代码，即便它只有三行，它的时间复杂度也是大 O 括号1而不是大 O 括号3。我稍稍总结一下，其实只要代码的执行时间不随 n 的增大而增长，这样的代码时间复杂度我们都可以记作大 O 括号1。或者说一般情况下，只要算法中不存在循环语句、递归语句，即便有着成千上万的代码，其时间复杂度也是大 O 括号1。第二个，我们来看大 O 括号 log n 和大 O 括号 n 乘以 log n。 对数阶时间复杂度非常常见，同时也是最难分析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你可以点击文稿来看这段简单的代码。根据我们前面讲到的第二种复杂度分析方法，第三行代码是循环执行次数最多的，所以我们只要能计算出来这一行代码被执行了多少次，就能知道整段代码的时间复杂度。从代码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变量的 i 的值从1开始取，每循环一次就乘以2，当大于 n 的时候循环就结束了。还记得我们高中学过的等比数列吗？实际上变量 i 的取值就是一个等比数列，我把它们一个一个列了出来，你可以去看一看。所以我们只要知道 x 的值是多少，就知道这行代码执行的次数。通过2的 x 方等于 n 求解 x 的这个问题，我想高中应该就学过了，我就不多说了。那 x 等于以2为底 n 的对数，所以这段代码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以2为底 n 的对数。现在我把代码稍稍修改下，你可以点击文稿看看这段代码的时间复杂度应该是多少呢？根据我刚刚讲的思路，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这段代码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以3为底 n 的对数。实际上不管是以2为底、以3为底还是以10为底，我们都可以把所有对数阶的时间复杂度都记为大 O 括号 log n。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我们知道对数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以3为底 n 的对数就等于以3为底2的对数乘以以2为底 n 的对数。所以大 O 括号以2为底 n 的对数就等于大 O 括号以3为底 n 的对数。因此在对数阶时间复杂度的表示方法里，我们忽略对数的底，统一表示为大 O 括号 log n。 如果你理解了我前面所讲的大 O 括号 log n， 那么大 O 括号 n 乘以 log n 就很容易理解了。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乘法法则吗？如果一段代码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log n， 我们循环执行 n 遍，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 乘以 log n 了。而且大 O 括号 n 乘以 log n 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算法时间复杂度，比如归并排序、快速排序的时间复杂度都是大 O 括号 n 乘以 log n。 我们再来看一种跟前面都不一样的时间复杂度，大 O 括号 m 加 n 和大 O 括号 m 乘 n。 很显然这里面有两个变量 m 和 n， 所以代码的复杂度会由两个数据的规模来决定。老规矩，我们先打开文档看看代码。在这段代码里 m 和 n 表示两个数据规模，我们没有办法事先评估 m 和 n 谁的量级大，所以我们在表示复杂度的时候就不能简单的利用加法法则忽略到其中的一个。所以上面代码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m 加 n。 针对这种情况，原来的加法法则就不对了，我们需要将加法法则的规则改为 t1 括号 m 加 t2 括号 n 等于大 O 括号 fm 加 jn。 但是乘法法则则继续有效，还是 t1 括号 m 乘 t2 括号 n 等于大 O 括号 fm 乘 fn。 好，前面咱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讲大 O 表示法和时间复杂度分析，只要理解了前面的内容，空间复杂度分析方法学起来就非常简单了。前面我说过，时间复杂度全称是渐进时间复杂度，表示算法的执行时间和数据规模之间的增长关系。那类比一下，那空间复杂度全称就是渐进空间复杂度，表示算法的存储空间与数据规模之间的增长关系。我还是拿具体的例子来给你说明，你可以点击文稿来看代码。怎么说呢，这段代码有点傻，一般人是不会这么写的，我这么写也是为了方便给你看，你能明白就好。跟时间复杂度分析一样，我们可以看到第二行代码里我们申请了一个空间存储变量 i， 但是它是常量级的，跟数量规模 n 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忽略它。第二行申请了一个大小为 n 的 int 类型数组，除此之外剩下的代码都没有占用更多的空间，所以整段代码的空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 好了，我们常见的空间复杂度就讲完了，那常见的就是大 O 括号 e、 大 O 括号 n、 大 O 括号 n 的平方。像大 O 括号 log n 和大 O 括号 n 乘以 log n 这样的对数阶复杂度平时基本是用不到的，而且空间复杂度分析比时间复杂度分析要简单很多，所以对于空间复杂度掌握刚才我说的这些内容就已经足够。好，到这里基础复杂度分析的知识就讲完了，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复杂度也叫做渐进复杂度，包括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用来分析算法执行效率和数据规模之间的增长关系，也可以粗略地表示越高阶复杂度的算法执行效率越低。那常见的复杂度并不多，从低阶到高阶的有大 O 括号 e、 大 O 括号 log n、 大 O 括号 n、 大 O 括号 n 乘以 log n、 大 O 括号 n 的平方。等你学完整个专栏之后，你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数据结构和算法的复杂度基本上都跑出这几个。复杂度分析并不难，关键在于多练。之后我会带你详细的分析每一种数据结构和算法的空间时间复杂度，只要你能跟着我的思路一起学习和练习，你很快就能跟我一样，每次看到代码的时候简单的一眼就能看出其复杂度，那稍稍难的你只要分析一下就能得出答案。好了，那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有人说我们项目之前都会进行性能测试，那在做代码的时间复杂度、空间复杂度分析是不是多此一举了呢？而且每一段代码都分析一下时间复杂度、空间复杂度，这是不是浪费时间呢？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在第一时间